同日生呀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里 红呀的飞有心， 红呀的浪有情，就好像两脚铃从来不分离呀，我俩心相依。 我的